没有大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学院路北一三院路段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的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带来历年来这个星期发表的专辑。2003年11月26号，朴树推出了个人第二张专辑，叫做《生如夏花》。这张专辑就如同是引用自泰戈尔诗句的名字一样，朴树用了4年的时间打磨出来，就如同夏天的花朵一样绚烂。尽管在专辑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更加开朗的朴树，不过他与生俱来的那种忧郁和浪漫还是最迷人的地方。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样一首《我爱你，再见》。 像命中注定一般，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撩人的夏日舞会，你跳向我的身边，泪滴稍微淡，在你说爱我的夜晚，真甜蜜啊，我爱你到永远。可哪有什么永远，是非爱恨已无需再变，下一句无伴更换，失去的永不再返。痛得像死去的夜晚，你原谅了吗？爱你又把你伤害，为什么就这样的离开？为什么就不能相爱？充满遗憾，一切都不必重来，什么也无需更改，生活在继续，误会从来不曾停止，一错再错的故事才精彩。 来自朴树，我爱你再见。在2003年度中歌榜典礼上，朴树获得了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而这张《生如夏花》也获得年度最佳专辑。专辑的幕后高手张亚东、李军也都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年度最佳制作人、年度最佳录音师等重量级专业大奖。2011年11月28号，张杰推出专辑《这就是爱》。这张专辑为张杰赢得了第二个中歌榜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大奖，而这首同名主打歌曲也入选到了中歌榜年度金曲。 可能会一掉进了大海，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回不去的阴霾 玻璃，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是碰到回去，我也追到十七世纪，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不管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 如今在单曲时代，可能不会再有歌手一年发两张专辑的情况出现了，而在当年的唱片时代也是高人气歌手才有的特权。二度2002年正式出道，四月份的首张专辑《天黑》大受欢迎，11月29号再接再厉推出了第二张《坚持到底》。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在当时非常红的同名主打歌。一周音乐大事记，时间继续停留在11月29号。当年曹格和好友侧田酒后大打出手，对他的事业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尽管2010年是推出专辑《曹之在我》，仍然也逃不过和唱片公司的解约。直到2012年，曹格和少城时代签约，完成了组爵士乐队的梦想，并且在2012年11月29号推出专辑《合理活的动物园》。这张专辑让曹格获得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歌手大奖，事业也出现了转机。我们就来听入选到中歌榜年度金曲这首《谁来陪我唱完这首歌》，收录在他2012年《合理活的动物园》专辑当中。 下一位英雄由谁来当？ 谁有一双会掉眼泪的眼睛，谁有一颗曾破裂过的心，谁用鲜红的伤口覆盖希望，我们都有。你的贪婪衬托我的欲望，有谁能把它一口气吞下，一种弥补一定两败众人，这故事你会如何留下它，有没有墨水的笔写下故事，有没有世界，偶然让我看到最美丽的。 是对不起。 这是来自田馥甄2013年11月29号发表的个人第三张专辑同名主打《渺小》。 总有最闪烁的星星，有一天消失，有一天诞生，有一天宽恕我和你。原来最大的怀疑，总有最渺小的自己，像恩怨爱恨，像肉体灵魂，像芸芸众生，我该说感谢，再说对不起。 接下来时间回到11年前，2007年11月30号，莫文蔚推出专辑《拉活》（Life is Carry More）。他第一次担任专辑制作人，并且全部自己来完成作曲。除了有一贯的光鲜之美之外，这更是属于完全莫文蔚的一张专辑。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日常夜场》。 卷起人心波浪，惊喜每个毛囊，多流汗有存在感，灵魂才够爽。浴缸或者操场，喜欢就开个场，镁光灯特别闪亮，巨星登场。不演模范班长，今天绝不加班，日常都我已经算成，谢谢收看。白天已被分散，有个我没出场，到夜场模拟城市，霓虹灯发亮，我为自己鼓掌，我要活得漂亮，要为自己鼓掌，正常才不正常，来点新的花样，惊喜每个现场，要发光有存在感，灵魂才够爽。生命鲜吃鲜亮，变成午夜人浪，别隐藏野心曝光，尽情释放。不演谁的首长，不是谁的同行，日常都我已经散场，谢谢收看。白天已被分散，有个我没出场，到夜场第二人称要加倍补偿。我为自己鼓掌，我要活得漂亮，要为自己鼓掌，正常才不正常。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 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用智慧与雷克萨斯一起探享新奇，偶像派兼容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享智混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 Lexus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17奥迪30周年，购全新奥迪 A8L 尊享零首付或24期零利率等丰富购车方案，开启智慧明天。三十而立，理想先行。17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小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妈，塔嘛是什么呀？ 这塔嘛呀，就是比目鱼。卢照邻就写过“得成比目，何辞死”。这唐诗三百首。 妈，怎么说的唐诗三百首了？ 那咱们说的是 绕口令啊。 绕口令里长学问，一起练练嘴皮子。我是非常懂老师，顺口溜的绕口令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本市有中度到重度霾，受上游沙尘天气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还会出现浮尘天气，请注意健康防护。后半夜受冷空气的影响，北风逐渐加大，扩散条件转好。明天白天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较好。上午北风较大，午后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霾转浮尘，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综艺节目。2018年11月23号，《谢谢了我的家》第二季启动仪式在节目录制现场举办。《谢谢了我的家》第二季正在筹备制作中，将从2019年1月5号起，每周六19:30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首播。矛盾之孙沈维宁、华罗庚之女华蜜、徐悲鸿之孙徐小阳、吴祖光、新凤霞之女吴双等节目嘉宾亮相现场。再来关注青少年科普高能科技秀《我是未来》第二季，昨天完美收官。在昨晚的节目中，飞行摩托高空挑战技惊四座，智能辅助代步机器人助残障女孩重新站立，让全场观众动容。而垃圾分类成未来的新时尚，环保新方式打造绿色地球。三大科技角逐最后一个入馆馆藏资格，最终智能辅助代步机器人以94%的科技霸屏指数成为最后赢家。我是未来第二季12大科技馆藏名单最终揭晓。上周末，演技比拼节目《我就是演员》播出了最新一期节目，三位导师的战队决出了9强名单，最终徐峥领衔的春天爆灯队收获任素汐、王阳、李倩三位演员，章子怡的怎么都对对收获了韩雪、涂松岩、李兰迪， 吴秀波的无名剧社队则拥有刘欢、宋轶和张钧甯三位实力演员。最后再来关注，读过了最经典的科幻、最动人的爱情、最真诚的历史，还有最颠覆三观的论述科普，这次一本好书竟然出了惊悚片。本期节目将为各位观众带来扣人心弦的悬疑经典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代表作《无人生还》。作为全球销量最高的作家之一，阿加莎的作品销量仅次于莎士比亚，全球每三人中就有一人看过她的作品。而这本《无人生还》全球销量更是超过1亿，被誉为悬疑小说的鼻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在这一时段的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从11月跨到了12月。这一时段首先关注到的是12月1号发表的唱片。首先，这一张是张惠妹在2000年推出的专辑《不顾一切》。这张专辑集合了当年中文流行歌坛最炙手可热的音乐人集体为她打造。专辑同名主打歌《不顾一切》是来自恩师张雨生的遗作，而这张专辑最受关注的创作人则是陶喆。他的加入让阿妹的音乐当中多了当年最潮流的 R&B 元素。他为阿妹定做了3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当中这首《纯真年代》。 男主角沉没在深海里，看海面闪耀，但回忆像水草静静地缠绕，梦才温热眼角就冰冷掉，努力越过风暴，向着未来飘，我们才会遇到感动的拥抱，你总是能知道我的坚强剩多少，给我最刚好的依靠。你手心的太阳，至今放在我背上，委屈就能笑着落泪被释放。在手心的太阳，黑暗里特别明亮，让远路 周音乐大事记。2004年12月1号，张韶涵带来个人第二张专辑《欧若拉》，她的温暖励志歌很多人都记得《隐形的翅膀》，而开启她歌声当中暖心鼓舞特质的就是专辑当中收录的这一首《手心的太阳》。我们继续来关注发表在12月1号两组乐队组合的作品。在10年前，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推出了他们第一张原创专辑，我们就来听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红布绿花朵》。 漂亮的姑娘哟，就要出嫁了。 去了。 风又吹走了。啊啊啊啊啊，你来过你却离去 是好妹妹所带来的风又吹走了。这几年好妹妹做了几件大事，她们以众筹的方式在工体馆举行了歌唱，那今年也和多位歌坛前辈女歌手一起录制了专辑《追梦人》。而回到三年前，好妹妹乐队的文艺清新，他们的音乐是歌迷们的最爱。刚刚听到的这首《风又吹走了》收录在2015年12月1号他们发表的专辑《西窗》当中。时间来到12月2号，五年前2013年12月2号，汪峰推出专辑《生来彷徨》，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简单直接的布鲁斯摇滚，一起摇摆。 汪峰一起摇摆。在单曲时代，汪峰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2013年的生来彷徨是在生无所求之后又一张双 CD 容量的超级专辑。一周音乐大事记在这一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最后一张唱片是2012年12月2号张信哲空出来的时间。这个名字乍一看有些不明所以，而专辑主理歌词的何启宏将句子填满作为专辑主打歌才点明了主题。张信哲清亮的声音当中唱到的是都市人群当中在繁华城市里内心最深切的感受。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 谁丢的烟蒂在路边求救，双人床踏实天堂却着火，爱恨难见好旧手，留下车窗风哭得很凶。房子里堆满装忙的理由，快乐是引火亮气的结果，现在不流行低头，每个人都想抛售剩余的感动。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我像个透明人展示在街头，冷眼看莫名的疏落，慢慢侵略了生活，突然就不奢望所有人懂。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谁都别来想决定我要什么，所有人沟通，反正说了也不懂，习惯一个人走，让我不洒脱。谁丢的烟蒂在路边求救，双人床踏实天堂却着火，爱很难见好旧手，留下车窗风哭得很凶、哦、房子里堆满装忙的理由，快聚焦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上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想不到 忘不了曾经你有多重要，还太早错过才发现勇气迟到，那些年让想念偶尔喧闹，不知道你可好。我删不掉找不到，好像抹去了一角，一步走可惜没伸手把你抓牢，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缘分太渺小，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我们走到最后有彼此依靠，带着微笑把回忆全都收藏好，我会安静不去打扰，也许会争吵。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九七幺、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岷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将会进入到本周的新歌推荐。那十首新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一号新歌推荐，这是来自平安和金美儿合唱的《燃的青春》。 就算偶尔会受伤，但想要更强，就保持我的倔强。 未来在发光，年轻要一次疯狂，挥洒的热血冲破一切势不可挡， 勇猛征战，痛快汗流，迎着风飞翔，梦的模样，哦哦哦哦，梦作成。 是2018年第三届 GFC 青少年国际足球锦标赛的主题曲，由平安和金美儿共同带来《燃的青春》，由零度、丁瑜作词、丁瑜作曲并制作。接下来这位可以说是80、90年代名噪一时的才子了，他写过像《我们爱这个错》《难以抗拒你的容颜》《白天不懂夜的黑》非常多的经典名曲，而且长着一张非常清爽的娃娃脸，永远是一副学生模样。时光荏苒，他带来这样一首新歌也很好，作为本周中歌榜二号推荐新歌。让人有些意想不到的是，这首歌竟然是他和儿子一起来创作的。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林廷翰作词、林隆璇作曲并演唱，也很好。 忘了把最熟悉的、相同的微笑，已是那个转角。明白，在感情里最伤人的符号是诚。手牵好却又放掉，你不要我的关心也很好，你不要我的呵护也很好，我不再是那无知的年少，总在你身旁 睛闭着，耳朵不听，嘴巴不说话，以为可以少一点害怕。他说他的爱呀爱呀，当一个笑话，世界有太多回答。乌云走了，雨还在下，天空在挣扎，一朵雨花无非一刹那，数着时间上飞，时而往下坠，世界的法规不退不美，时而往前追，时而往后退， 给了梦误会，执着不见了，不怕也怕了，全是你的，我的，我的，你的，全都无所谓。哎，是谁让我后悔？全部去演附会，站在山顶狂风吹，我摇摇欲坠，就像傀儡，没空养精蓄锐，上马等到赴会，不是不跪不畏不退， 时而往上飞，时而往下坠，世界的法规。 七年前的超女冠军，七年之后依旧非常认真唱歌的段林希，本周的新歌三号时而。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好友共同参与的歌曲，有段林希的好朋友刘凤瑶来作词作曲，也有李斯丹妮奉上了精彩的饶舌段落，迷幻民谣和 dubstep 电子的融合，也是有独到气质的一首歌了。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歌四号，好妹妹很喜欢翻唱姐姐们的歌，刚刚他们发表了新专辑《追梦人》，邀请到了原唱者一起来演绎中文流行歌坛的不朽经典歌曲，而这首新歌是作为电视剧《我们的四十年》的片尾曲，这是好妹妹翻唱自叶倩文的《我的爱对你说》，本周四号新歌推荐。 的雨，它慢慢地飘过来，陪着我慢慢地走，诉说那将来。悠悠的风，它轻轻地吹过来，好像知道我对你的感觉。现在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曾经有过那许多的空白，能不能彼此接受感情的存在，亲爱的你，我这一片梦不改，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海。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雪化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你感觉到我的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最复杂的耐人寻味，光阴间树叶被风吹多清脆，看不见怎么这些年想不到身边的拥抱最珍贵，越是沉醉越是疲倦， 最后的旅程不再远，绕了一圈终于发现，那不是电话里拉不的永远，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就只是一朵平凡 是本周的新歌五号，来自张雨晨，不远。张雨晨是黄叔或者同乡，都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他在2004年的时候参加大马偶像比赛获得了季军，之后在本地歌坛深耕发展。在今年他推出了时隔10年的新专辑《黑白》，那这首歌曲就是当中的主打歌《不远》，也是本周的新歌五号。继续来关注本周的新歌推荐，南征北战不断有新歌出现在我们榜单上，在午夜的列车唱首歌之后，又有新歌出现在了推荐行列，我们就来听这首《不说永远》，本周的第六号推荐。 天空多么温暖，但愿这不是你我的终点。 最后还是走到了终点，失去颜色的世界像陷入了冬天，两颗破碎的心我应该拿什么拯救，孤独的夜自己要学会如何承受， 直到如今我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每当夜幕来临的时候又把你想起，我离不开你就好像我离不开氧气，让我怎么去忘记， 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本市有中度到重度霾，受上游沙尘天气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还会出现浮尘天气，请注意健康防护。后半夜受冷空气的影响，北风逐渐加大，扩散条件转好，明天白天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较好，上午北风较大，午后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霾转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1月24号晚，听友们期盼很久的《不只是李健》2018至2019世界巡回演唱会武汉站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深情开唱。李健的实力演绎，配上美轮美奂的四面台舞美，为秋末初冬略感一丝凉意的武汉带来了阵阵的温暖。12月8号南京，12月22号北京，1月19号深圳，3月2号上海。这个冬天，大家可以一同静候音乐诗人李健的到来。再来关注郭富城《武林密码》百场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式在广州华彩亮相，虽然在25号当天下起了大雨，但依然无法阻挡天王的号召力，连续两天的演出吸引了30000多观众到场观看。百变天王郭富城用他从艺近30年的舞台才华，为大家呈现出惊艳震撼的视听盛宴。最后再来看因为青春2018中国大学音乐超级联赛日前收官，本届联赛吸引了超200多所国内高校参与，超过2000组选手报名参赛，共计收录参赛曲目超700首。在历时7个月的赛事中，经过海选、咪咕音乐官网十强投票、十强 PK 赛、训练营、半决赛，共有3组战队进入最终的决赛之夜。决赛当晚，歌手邓紫棋、作曲家小柯、音乐人沈黎辉担任评委，最终西南大学战队成为本届联赛的黑马冠军战队。而上一届冠军四川音乐学院战队获得了亚军，星海音乐学院战队获得季军，来自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莫尘获得最佳校园原创歌曲奖，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王飞宇夺得最佳人气视频彩铃奖。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爱得更久点，22点男左女右， 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你像风筝一样要飞到哪里去，我想问问命运要不要继续，对不起 I hope you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本周新歌推荐。你好，我是捧话。那这一时段首先带来的是本周七号推荐，这是来自光泽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中毒》。自小学习音乐，专业音乐出身的光泽的音乐功底非常的扎实，创作出来的歌曲也是非常的工整。时隔两年，这张新专辑呢，这一次在音乐方面都是自己来打理，在歌词上则邀请到了姚若龙和娃娃两位前辈，各负责一半的歌词创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中毒》，就是由光泽作曲，姚若龙填词。 只有在你醉了的夜里，我才可以抛开了友谊，颤抖着真实拥抱你，只要是你久久的讯息，多问多远都似敏感区，哄你的伤心都疯到黎明。你说他努力骗你，表示他仍旧爱你，一个最可悲的人有可怜的心，还有最可笑的逻辑，迷信坚持有意义，才会被错爱登记。我这疯狂的傻子，有什么权利？疯狂的 为什么中毒的我爱得很值得，千疮百孔还觉得快乐，你的依赖竟比你的关怀更疗愈，我寂寞证明的中毒的我还抱着美梦，幻想配角终于赢得看透，连英雄忘了太天真是梦， 两年前电影《驴得水》的推广曲《我要你》让很多人不禁感叹，这位演员怎么可以把歌唱得那么的深入人心。 我去音书记你还听还 这几年任素汐推出的几首歌曲都是和影视相关，那刚刚这一首是本周八号推荐新歌，她为主演电影正在上映的《无名之辈》所演唱的这首推广曲，作词作曲并演唱都是由任素汐来完成，这样一首胡广生一贯的暖心也有他一贯的淡雅。那接下来这一组可以说是人气流量担当了，从偶像练习生以来几位成员纷纷推出了各自的单曲，不过呢成团歌曲总是姗姗来迟，现在 9% 的首张专辑 To the Nice 终于到来，而占据本周九号推荐新歌就是这样一首《创新者》，这首歌曲也是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风平常关我不住 I'm a hot shot All年的风云人物 我不是手机程序无法套用公式怪自定游戏模式不能被上格式 Freak the fly 快拿出武器 You better call the cop 我带你 be free、 潮流淹没潮流 wrong and wrong again 我会证明我无限的可能 自由穿梭极限压力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Na na na na na 期盼归根的快乐悠悠长夜任凭心事曲折看过太多悲欢与离合回首往昔放不下执着任凭岁月蹉跎看不破世间的精华岁月太多回眸青春年华任消磨在天涯待花开只为一句承诺风带走了如果交由时间来定夺留下记忆的斑驳月光不解游云的不舍 远方南亚相思的云遮，轻轻探望是有多少选择。看过太多悲欢与离合，回首往昔放不下执着，任凭岁月蹉跎放不下执着，任凭岁月蹉跎，看不破时间的精华，岁月太多，回眸青春年华任消磨，在天涯待花开，只为一句承诺。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中歌榜十号推荐新歌，这是来自创作歌手鲁士郎为网剧《唐砖》所演唱的插曲《在天涯》。听过了本周进入推荐行列的十首新歌之后，他们将会进行为期一周的长跑，在本周日的揭榜环节将会公布这十首歌当中谁可以继续跑下去，又有谁会止步于新歌的起跑线。我们分享完新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料冠军上榜三周成功夺冠，这是来自桃子陶晶莹的《没有你就没有我》。 跟八岁的我说一说话，要搬家，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把寂寞当成力量，别扮丑小鸭。跟十八岁的我聊聊天，那一年你考上了大学，认识张雨生，爱上音乐，拥抱梦想的喜悦，勇敢又好变。都令人焦躁，那些无谓的纷扰别往心里找。三十八岁的你累坏了，多了几个身份要胜任，当老婆当妈妈的选择，一切都是值得的，别再怀疑了。 希望。